别哭了， 这死人死了，活人得合计着咋过啊。 菜价低了，钱都毛慌了，粮食也不值钱了。 富贵盐也贵，我看可连盐都吃不起了。 这地租孩子娘的家，还有人咋活？ 没法活，也活不好。二里半家成业，还敢私拼金枝儿？有钱可以，没钱也敢拼，没见过。 二里半的骡子腿儿，欠打。 王姐她死的好哎，一了百了哎，谁能看呀？ 不安生，这辈子都不安生啊！牛， 二里爷，三， 都在这儿等我呢。 三哥， 呸！谁是你们三哥啊？ 三哥，你是咋出来的？ 不告诉你。 你是逃出来的吗？ 三哥，你是咋出来的？ 不告诉你们。王八蛋，都是王八蛋！ 三哥，你可不信那个逃啊！ 哎呀，你要是逃出来的，你就赶快回去。要是让二爷知道了，那可要再加一本呢。 二爷，好人。二爷， 三哥喝多了。 二爷说了，今年春天好好干活，都好好干活。 三哥，他这是疯了吧？ 可了不得了， 得给他弄回去，让二爷知道，罪加一等。 二里半，我闺女，你儿子，我磕碜你，我跟你没完。二里半，就干重活，累死他。干活，累死你。给我跪下，服个软。不跪，你、啊。 醉醺醺的赵三一脚被横放在地上的婆子给绊倒。 谁呀？完了，哎，你在这儿呢？啊，嗯，你也喝酒了，不回家吃啊？哎，王哥，二爷拿钱赎了咱家的牛，让二爷牵去，不心疼。二爷赎了咱呢，啊，哎，行不行？哎，你行不行啊？死猪样的你！ 哎，听到没有？三哥说，是二爷拿钱赎的他。 不能够，二爷加租了，二爷能拿这钱？ 三哥，你说啥？二爷拿钱赎着你？ 牛给二爷牵去不心疼，二爷的情咱这辈子还不清，这辈子不安生啊。 二爷拿钱赎的三哥， 二爷加租了，他能拿这钱？ 二爷咋会拿呀？ 整不懂，不懂。三哥要说的是真话，那二爷得拿多少钱呢？ 少不了，咋说也得这个数。 嗯，咋说也得三块大洋啊！ 别扯了，二爷他能花这钱？ 耶，一条人命啊，咋也得这个价儿。 一块大洋钱能牵家两头牛， 三块大洋钱得牵家六头牛， 十吊钱能买十二个小鸡子儿，一个小鸡子儿能换三块豆腐。 二爷真有钱呐、 啊！二爷他还救了人。 二爷他为啥赎赵三儿？ 赵三值这么多钱，王姐要是活着，那不得亮着脚的乐呀！王姐耶，